ChinesePod.com. 阿宝，不可以喝冰水。 可是奶奶，我热死了。 那也不行，你安静一点就不热了。 那我可以吃冰淇淋吗？ 更不行了，你会拉肚子的。而且吃冰的东西容易感冒。 那好吧，我不吃了。 阿宝，你怎么坐在空调前面？空调不可以对着人吹，会吹出病的。 奶奶，不会的。 小孩子懂什么？吹空调最容易感冒了，比吃冰的东西还厉害。 奶奶，感冒有什么关系？只是小病，又不是发烧。 什么小病？感冒很严重的，弄不好会死掉的。 真的会死吗？ 奶奶怎么会骗你？奶奶小时候就看到有人感冒死掉了。所以啊，你要听话，不要吃冰的东西，也不要对着空调吹。 哦，我知道了。